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风雨之夜，编剧杨红，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致命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二集，医院巧遇。 在一个风雨之夜，吴淞口黄浦江与长江的汇合处的芦苇丛中发现了一具女尸。由于风雨的冲刷，现场没有能够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三天之后，浦江医院的主治医师梁国斌前来报告妻子失踪。经过确认，死者正是他的妻子，大兴汽车零配件经销分公司会计耿志娟。但是他们早已分居，所以梁国斌不清楚妻子的具体情况。不过细心的803并没有放松对死者的丈夫梁国斌的盘查。 我再问一个问题，你20号在医院上什么班？ 20号？ 对， 是早班。 几点下的班？ 下午3点。 下班以后你干了些什么？ 下班以后我通常是看看书、散散步，或者是看看电影。 啊，我问的是20号这一天的晚上7点钟到10点钟你在干什么？我 7点到10点？ 对， 我没有干什么。你是不是怀疑是我杀了我的妻子？不是，这不可能。 表哥， 我 表哥，你好好想想，20号的晚上你在哪儿，在干什么？ 我真的没有干什么，我怎么可能杀我妻子？ 好了， 我 803，你出来一下好吗？ 好，梁国斌， 啊， 我再给你几分钟，你仔细想一想。梁达，什么事？ 803， 嗯， 我在想，现在我表哥梁国斌，我没有想到他现在有重大的杀人嫌疑，他有作案的可能，作案的时间。 现在说？ 不，你听我说，我想说的意思是，现在我应该回避，因为我是他表妹，我不想给你们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好，这样也好，不过我们对你是信任的，请相信我们。 那我走了。 好。哦，你等一下，小梁。 嗯， 你跟我们破了好几次案，一定啊已经熟悉了侦破方面的常识。不管梁国斌是不是杀人犯， 我们都首先要取得证据。 那当然。 所以请你协助我们做点事。 什么事？ 到医院他的宿舍去一趟，同时向医院方面请个假，随便找个什么理由，诸如家里来了什么亲戚之类的事。 好的。 啊，我派小张换了便衣陪你去。有些事我会向小张交代的。 好。 马林三， 嗯， 他说了。 是吗？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20号晚上他去红都电影院看电影。 红都电影院？ 对，影片是《雨中奇案》，时间7点到8点3刻。出了电影院又在静安寺华山点心店吃了一颗小笼包子。 哼，胡扯。红都电影院因为雨棚坍塌事故已经停业了。 是啊。 瞎编。叫他把医院宿舍钥匙交出来。 是。 啊，还有家里的钥匙一起交出来。 好的。 苗爸， 嗯， 就按刚才我们说的去进行好吗？ 好。不过803， 嗯， 我还是不相信。可这又是我亲耳听见亲眼看见。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们都看最后的事实吧。 803他们兵分几路投入了紧张的行动。沈西继续查询梁国斌，梁达陪同小张去了医院，803则带人来到了耿志娟的家。803推开耿志娟的房门，只见黑洞洞的一间屋子，白天也得开灯。屋内的陈设非常简单，803他们做了仔细检查，除了进一步证明这间屋子的男女主人早已分居之外，没有发现任何跟案情有关的线索。再说梁达和小张来到医院，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当他们推开梁国斌宿舍的房门的时候，猛然发现屋里有一位年轻的护士。这意外的相遇使三个女性同时都呆住了，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是你们 梁大姐，你说来找你表哥，他是不是住在这儿啊？你问问他嘛。 我记得这是我表哥梁国斌的宿舍。 你们找他？ 我们找梁国斌。 他不在。 请问你是 你们是谁呀？ 我是他表妹。 有什么事吗？ 请问他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你们来？ 对不起，你是 我是他的同事。 哦，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这儿我是来借本书的。 这么说你有这房间的钥匙？ 我来的时候门没锁，我就进来了。那我等会儿再来吧。 请等一下，梁大姐，也许你表哥一会儿就回来的。我看我们都别走了，一起坐下等他吧。 是啊，别走了，我们一块儿等。 不，你们坐吧，我再到别的地方去找找看。 不，你别走。 这你们 坐下。 请坐吧。你贵姓？ 我姓林，是医院药房的。 药房的？ 哦，药房的。你经常来这儿借书吗？ 不，难得来。 今天来借什么书？ 来借内科学。 借到了？ 没有，不知道梁医生放在哪儿了。 内科学是这本吗？ 是的是的。 这本书就放在桌上，在你的身后。 是吗？我没看见。 林小姐，你大概不是来借书的，而是专程在这儿等他的吧？ 不，我是来借书的。 那么在你身边桌子上放着的书你怎么会没有看见呢？ 我是 好了，林小姐，跟我们说实话吧。 不，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怎么会有这屋子的钥匙的？ 这很简单，我是梁国斌的表妹。你呢？ 我 好了，现在我怀疑你擅自闯进我表哥的宿舍，而你也怀疑我是不是梁国斌的表妹。 我看这样吧，我们一起去医院保卫科，让他们来审查。 不不不不， 怎么？ 好吧，我跟你们说实话，你真是他的表妹吗？ 那当然，要不然他怎么会把钥匙交给我呢？ 他什么时候交给你的？ 啊，我们家外地来了个亲戚，要他去照顾两天，他特地叫我来这儿取点东西。 你讲的全是假话，他的妻子失踪了。 你怎么知道他妻子失踪了？ 他妻子的单位今天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说的，他接到电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不放心，在这儿等他。你们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他妻子找到了没有？请你们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吧。 梁大姐，请你找个地方和803通个电话，我留在这儿。 好的。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别动，坐下。告诉你，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 天哪，同志，请你告诉我，梁国斌他怎么了？他的妻子找到没有？他现在在哪儿？ 好了，你现在不必提那么多问题，我还是抓紧时间想一想，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清楚的。 啊， 再说803一接到梁达的电话，马上驱车来到医院，在保卫科的协助下找了一间屋子和凌厉开始了对话。 同志， 嗯， 我和梁医生之间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事情。 那好，你和梁国斌是什么关系？ 是同事。 同事 啊，当然我们关系很好。同志，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而产生的这一切后果，那么我愿意承担责任。 哦，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梁医生，梁国斌他是好人。是的，他是好人。 你刚才说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 不知道，也许我把自己的爱放错了地方。 请讲的具体点。 我是3年前卫校毕业分配到医院以后认识梁国斌的。 嗯， 起初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因为两个人不在一个科室。自从去年他搬到医院来住以后，交往就增加了。 嗯， 因为他的宿舍就在药房后面的平房里，宿舍的隔壁就是药房的仓库，所以我们经常见面，彼此很谈得来。我尽管知道自己这样是有些不道德，他有家有妻子，可是他和妻子的关系，他妻子不能为他生孩子，他又怕离婚，所以一直很痛苦。 嗯， 但是请相信，我们都很自制，绝对没有做过超越界限的事情。两人在一起，就是谈谈心、看看电影、散散步什么的。 哎，那么他妻子的存在，就是你们相爱的障碍了？ 这…… 啊，你们有没有在一起商量过，如何才能排除这个障碍呢？ 没有，绝对没有。 那么，他有没有表示过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刚才讲了。他怕离婚，闹得满城风雨，他还不忍心，所以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决心终止这种关系。 啊，那你们药房里有安眠药吗？ 安眠药？ 对， 有啊。 你给过他安眠药吗？ 给过。 什么时候？多少？ 什么时候？记不得了。他经常失眠，每次我都是给他两粒。 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以上吧。 每次都是一种安眠药吗？ 不，药房里有什么给什么。 嗯， 有时候是安定，有时候是利眠宁。 啊，小张， 我在。 跟医院保卫科联系，到药房取安眠药，送老杨验证。 是。 林小姐， 嗯， 你能告诉我，你20号上什么班吗？ 20号。 对。 啊，我休息。 哦，你休息。你还记得梁国斌是上什么班吗？ 我记得是早班。 这一天你们见面了吗？ 这一天 的晚上7点到10点，你在哪儿，在干什么？ 我 你去看电影了？是红都电影院，雨夜奇案。 红都？ 对， 雨夜奇案。不，那天是下雨，下得很大很大的雨，我没有看电影。 嗯， 那天是…… 林小姐，请你讲清楚，你在哪儿，梁国斌在干什么，你们是不是在一起？ 那天是我的母亲请他吃晚饭。 请他吃晚饭？ 是的，我的母亲本来是我们医院的妇产科主任。 你的父亲知道吗？ 事先他不知道。 嗯， 我的父亲就是我们医院的副院长兼外科主任。 梁国斌去了吗？ 起先他不敢去，后来母亲让我专门到医院去叫他。 嗯， 他才跟我一起到了浦东。 哦，你家在浦东？ 是的，我们4点多钟离开医院，乘隧道4线过江，到家已经快6点了。我们刚刚把雨衣雨伞收拾好，父亲就回来了。 哎呀，老头，你可回来了。 哎， 来，快把雨衣给我。 这场雨可真大呀。 啊， 让我给赶上了。 哎，我跟你说 啊， 今天晚上我请了一个客人来吃晚饭。 哦，谁呀？ 你猜。 我可猜不出来。是哪位客人呢？ 爸爸。 林副院长。 你？梁医生，你来干什么？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请了一个客人来吃饭，就是他。 客人？对不起，我们没这么大的面子，请你马上离开我的家。 林副院长， 这样讲话呢？下这么大雨，人家好不容易从浦西跑到浦东，你怎么能…… 爸爸，你怎么能这样呢？他是我的客人。 你的客人？你们在医院里已经很出风头了，上上下下都在议论你们呢。那怎么你还嫌不够啊？还要闹到家里来呀？啊， 行了行了，回头你的血压又要高了。既然梁医生来了，有什么话就当面谈开嘛。 哼，有什么可谈的？难道你赞成他们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吗？ 爸爸，我们没有干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老头儿，现在不是赞成不赞成的问题，事情摆在了面前，总要去解决它吧。 林副院长，李主任，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来，我这就走。 哎，别走。 国斌，别走。你是我请来的客人，谁也没有权利把你撵走。 啊，好好好，你们都留下，我走。 爸爸，你为什么不能冷静一下？你每次一提起他，不是训斥就是咒骂，你为什么不能耐心地帮助我们？我是你的女儿，我们现在陷入了困境，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们指点一条走出困境的路呢？ 好了好了，你们俩先坐一会儿。来，老头，我们俩到隔壁房间里说几句话。 啊， 你呀，院长大人，在医院里管得头头是道的，可是在家里，你看就这点脾气。 就这样，梁国斌没有走，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饭桌上，谁也不愿多说话。吃完饭，父亲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都吃饱了？ 是的。好了。 你呢，梁医生？ 谢谢，我吃饱了。 好，来，到我房里去休息会儿。两位女士啊，这洗碗的事儿就请你们代劳了啊。我们两个男子汉，要进行一场对话啊。走吧。 郭斌。 嗯。 去吧，不要有任何顾虑，有什么想法跟爸爸谈吧。 去，这儿不用你收拾，到门边去听着。 哎， 小丽、 啊、 给我们泡两杯茶来。 好的。 哦，茶叶在这儿。哎 哎， 你放心好了，我跟你爸爸都说过了，他会通情达理的。送去吧。 嗯。茶来了 啊，放着吧， 谢谢。 梁医生 啊， 我刚回来的时候情绪过于激动，我向你表示歉意，希望不要计较哈、啊。 不不，您的用意我完全理解。 嗯， 我现在很难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嗯。那这样吧，我们不必再绕圈子。我是个外科医生，平时即使病人再痛苦，我也是毫不手软的去清洗创面的。啊，我先问你一句话，你对你的妻子还有感情吗？ 不知道。 啊，那就是说还有一点儿，但不多了。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我们都是在安徽插队落户的。 哦， 他比我小6岁。在队里干活的时候，我常照顾他，因为他体质弱。连续几年推荐上大学，我们都没有份儿。直到79年，我考上了医科大学，他办病退，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以后，他先在集体事业管管账。我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读书期间全靠他在经济上资助我，所以一毕业我们就结婚了。 哦，听说你跟他分居的原因是他不能够生育，是吗？ 是的。 我说，我说的话可能不大好听啊，你这个人呐、啊、没有良心。我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是说话喜欢直来直去。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当初相互不了解，今天感情不和，那样倒也可以理解。我不是守旧顽固，主张从一而终的，我觉得离婚可以，如果能够解除两个人的痛苦嘛。但是你现在只是因为他不能够为你传宗接代而想离婚。国斌呐、啊、有封建意识的可是你呀、啊、而且你还是个医生，一个懂得人体科学的知识分子。 我 好，我再问你一句话， 你如果和灵力结合了，我是说，你如果真的抛弃了你的妻子，你和灵力能够幸福吗？啊？ 恐怕不能。 好，谢谢你跟我说了句真话。因此，你现在和小丽的这种关系……哦，小丽啊，小丽，进来吧。 哎， 我们一起谈啊。 爸爸。 啊，你坐下吧。我接着说，因此你们现在的这种关系我是反对意见。孩子们，幸福是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你们现在是进入了一个生活的误区，你们即便结婚也永远不会幸福。 爸爸， 林副院长，谢谢你如此直率。 好，你听得进就好。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啊。 林副院长，我要回去，只要有可能，我愿意回去重新建立生活。 小丽，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很乱，我说不清楚，但是您的话是对的。 梁国斌，说实在的，我是很喜欢你这个肯于上进的医生的，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些关系的。 林副院长，谢谢了。 803听了灵力对于20号晚上活动的陈述，觉得是真实可信的。为了进一步得到证实，又请医院保卫科的同志去询问了林副院长。与此同时，小张送来了法医老杨的化验结果，确证死者胃里的安眠药是进口货。小张还带来了梁国斌的陈述笔录，和灵力所说的基本一致。这样就排除了梁国斌作案的可能，案情侦破到这里似乎又断了线索。但是在803返回市公安局的途中，沈西发来呼叫： 803， 我是803，请讲。 宝山老黄来电话，发现线索。 哦， 好极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什么线索？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汽车和他的司机。 发现了汽车。 好，你马上赶到宝山，我也马上就到。 是。 我说过，老黄啊，还是很有办法的。 是啊。 小张，调转车头，直奔宝山。 是。 老黄发现了什么线索呢？这辆可疑的汽车和他的司机又是怎样发现的呢？请听《风雨之夜》第3集《赌场捉鱼》。 播送的是《风雨之夜》第2集《医院巧遇》，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组文中，录音合成柯莹莹，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叶，主题歌演唱李梅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虎演，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钦演播，梁国斌由程玉珠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林丽由徐红演播，林父由赵斌演播，林母由舒荣演播， 小张由奚慧华演播，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风雨之夜，编剧杨红，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 三集，赌场捉鱼。 风雨之夜的江边女尸案，经多方查证，否定了死者丈夫梁国斌的作案嫌疑，唯一的线索被排除了。但是803在乘车返回市公安局的途中，听到了沈西的呼叫。 803， 我是803，请讲。 宝山老方来电话，发现线索，发现线索。 哦， 好极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什么线索？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汽车和他的司机。 发现汽车？ 好，你马上赶到宝山，我也马上就到。 是。 我说过，老黄啊还是很有办法的。 是啊。 小张，调转车头，直奔宝山。 是。 当803和沈西先后赶到宝山派出所的时候，老黄早已等候在那里。 来来来，坐坐坐，先喝杯热茶。 哎，老王，别客气了，哎，快说吧。 天气太冷了，先暖和一下，不然脑子一僵，脑筋就动不出来了。 这小张， 803， 这么好的茶，先喝一杯。嗯， 好， 喝。来来来， 喝。哎，不客气。 暖和暖和。哎，味道好极了。好。我们一件一件的来说。嗯，我们到大兴汽车零配件公司去开了个会，这个公司的所在地呢归我们管辖，但后门一出去过一条马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城乡结合部。 哦，哎，这个大兴公司是不是真有点大兴啊？ 真有点大兴啊。它是南方总公司在这里设立的一个分销点。 啊， 业务领导呢不在上海，现在啊正面临着停业，商品不齐，管理混乱，说是公司啊，其实就是那么一间破门面，楼下营业，楼上办公啊。在附近的十字路口还设了个休配站。 在这样的地方当会计啊很难。 嗯， 绝了。开了个会，找来了七八个人，上到总经理，下至勤杂工，没有一个不说耿志娟好的。 嗯， 夸他人品好，工作也好，可就是没有一个能提供什么线索。 这样的单位经济账目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这会计一死也就死掉了很多问题啊。 对，这个估计是有道理的。那好， 这个问题咱们先放下啊，说第二件。今天上午啊，我们逮着一个小偷，在处理的时候发现他还是个赌徒。 哦， 二十号晚上他去赌钱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是开了一辆两吨汽车去的。 汽车？ 据他回忆啊，汽车上还沾了很多泥水。 嗯， 他还说呢，这个人本来约好是九点到，结果十点才到，说这个人手头很阔，一晚上就输掉2000块。 这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嘿嘿，他记得汽车驾驶室的门上印着两个字，大兴。 那你们到公司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部汽车？ 没有。 这说明有人把这辆汽车藏起来了， 也有可能这是另外一个什么大兴公司的。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约好今天晚上在老地方再干一场。 再干一场？ 那个开车来的朋友要翻本儿。 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小张。你啊，不懂他们规矩，这种地方相互之间是不查户口本的。 803，你对这条线有兴趣吗？ 有啊。 好，那人在楼下。 嗯， 我让人把他带上来。 好， 你去把那个阿根带到这儿来。 是。 哦，还有第三件事。昨天啊，一个农民的孩子去江边格芦苇，在离现场大约30公尺的地方捡了一串钥匙。 哦， 钥匙。 嘿，老黄，你看我们沈西的眼睛都亮了啊。 当然了，哎，有钥匙就有锁，只要对上号打开锁啊，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我把它洗干净了。 给我。 不过要是个不相干的人扔的，那我们可就要上当了。好，进来吧，坐下。 是是。 把你的情况再说一遍。 是。我叫陈阿根，是农民，种菜的，家在宝塔湾。我在市场上偷了老妈妈的皮夹子，我保证再也不犯了。 除了偷窃，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 讲。 我还赌博。对，我赌博，我错了，我没有听从政府的劝告，我犯了法，我有罪，请公安同志宽大，我一定重新做人。 赌了几次？ 就两次，一共就两次。 在什么地方？ 在吴家宅，吴兴隆的家里。 参加赌博的是些什么人？讲清楚。 头一个是吴兴隆，他还有他老婆，他们是老板。你是问我说的那个开汽车来的人是吧？ 好，就先讲这个人吧。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朋友啊，派头很大的，一坐下来就这样啪一厚沓子全放在桌上了，一个晚上2000块钱全部输光了，还说不要紧，他有后台老板，他还跟我们约好了今天晚上再来一场。 你看见他开来的汽车了？ 看见了，是两吨的。 车门上有字吗？ 有，大兴。怎么，这部汽车是偷来的？哎呀，不好这样干的呀，这种事情嘛，只能小来来。 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 这个人腿长，手也长，人也长啊。我听老板喊他带鱼。 瘦长的像条带鱼。 对，是的。 20号晚上他几点去的还记得吗？ 记得，约好是9点。可到时候他没来。那天呢，雨很大，风也很大，我们几个在吹牛，都说他不会来了，可10点刚过他来了。他说，对不起啊朋友，刚刚完成老板的一项任务，来来来。说着就掏出钱来，说刚刚发了一笔奖金，啪摔在了桌上。天亮了他也输光了。 全输光。你今天晚上还想去赌吗？ 不想，绝对不想再去了。孙子王八蛋想去，我决心改过自新。 你想过怎么改过自新吗？ 老老实实种菜，卖菜，吃饭睡觉。 好，你有没有想过将功补过， 戴罪立功。 立功？ 嗯， 我不知道怎么立功。 啊，我们交给你一个任务，你能完成吗？ 哎呀，这样最好了，你交任务我完成，叫我做啥我做啥，做好了我立功。 好，你们晚上约好几点？ 9点，老时间老地方。 嗯， 怎么，你叫我带路去抓他们？ 嗯，不是不是。 哦，那就好，我们都是朋友，要是我把你们带去了，他们几个找我拼命的。 我是要你带一个人一起去赌。 带人去赌？ 对。 这这我不去，我再也不去了。 怎么，你不想立功了？ 立功？啊啊，我想我想，我带去我带去立功。嗯，哎呀，不行的呀。 嗯，怎么不行？ 我把你们带去了，还没有进门人就逃光了。 为什么？ 你们这身警服早就把人吓跑了。 啊，我们不能换套衣服吗？ 哦，换衣服。对对对对对。 好，来吧，先带你去吃晚饭 啊， 吃饱了肚子再想一想你们那个地方还有什么规矩，想到了都告诉我。 啊， 啊，好，哎，好，哎，好好好。 八零三， 嗯， 你是想自己跑一趟还是？ 这儿啊，我最合适了。 哎，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带鱼抓起来问呢？ 啊，现在把他抓起来，什么理由？是赌博呢，还是杀人？ 嗯，当然， 这个， 也不能说绝对找不到理由。不过，在那样的场合，可能会了解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 对呀， 到那看一看也好。敲掉一个赌窝呀，也是我们的副产品嘛。 哎，老黄，外面的事啊，全由你指挥了。 好，那我们也先吃饭吧，边吃边谈，怎么样？ 好吧。 哎，真的呢，你这么一说，这肚子是饿了啊。 哎，八零三，你还没有吃午饭吧？ 真忘了，你也忘了吃，是不是？ 是啊。 晚上9点整，八零三在阿根的带领下向吴家宅吴兴荣的家中走去。这是近郊城镇常见的那种老式本地房子，周围已经建起了许多新式建筑，它就像盆地似的安置在当中。他们俩穿过了好几条弯弯曲曲的弄堂，来到了吴兴荣家门口。 哎，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吴家嫂嫂，那不是讲好9点钟的吗？ 哎呀，人家带鱼早就来了。 是吗？ 进来吧，进来吧。 哎，好，走。 哎，这位是？ 哦，是我的朋友，一道来玩的。 啊，好好好，好，请进，请进。 对， 兴龙啊，阿根带着朋友来了。 哟，阿根这 兴龙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阿根。这位是？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讲的要好兄弟，我的大哥吴兴荣。 哎， 这个是阿嫂，刚刚门口已经见过了。 是， 这位朋友是？ 我姓于，叫我小于，叫我带于也可以啊。 这位朋友， 哦，这位朋友姓林，林先生。 我姓林，双木林。今天啊，能和你们几位交个朋友，非常高兴。 坐坐坐，给你 坐吧。行行行， 兴荣啊，把电视关上。 哎， 林先生， 啊， 您是喝茶还是喝咖啡？我们家里要啥有啥。 喝茶吧，我们北方人喜欢喝花茶。 哦，好，花茶花茶，有的呱呱叫的茉莉花茶。 哎，我这个朋友老林呐，听说兴隆哥这有个好地方，一道来玩玩。 是啊是啊。 是吗？ 哎， 林先生， 哎， 你可别听阿根胡说八道，我这里没有什么好玩的，都是自己人随便坐坐解解闷儿。 哎，对对对，解解闷儿，解解闷儿。 不是说好的今天要？ 今天我头疼，带鱼也累了，是不是啊？带鱼啊？ 对对对，我也真是有点累了啊。 来，林先生，请喝茶。 谢谢。 哎，阿根兄弟， 哎， 你的咖啡。 哎，好，谢谢。哎，吴家嫂嫂，今天这杯咖啡又要白喝你的了。 哟，喝吧喝吧，哪能呢？你抛的头彩100杯也不止啊。 哎呀，可惜啊，刚才兴隆哥说了他头疼，带鱼兄弟也累了。 怎么了兴隆？你头疼呀？ 你们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你看看，我连夜宵的汤团馅儿都做好了。 是，我是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 好，既然你们都不想玩，那就算了。 哎呀，可真是，林先生，对不起。 林先生，我来说一句吧。 啊， 这个今天嘛，大家初次见面，兴隆哥是吃不准你是山上下来的还是庙里出来的。 是是，林先生，你不要误会呀。现在公安的朋友眼睛可尖呐，我们不过是空下来玩玩，我老婆呢忙里忙外的，不过收点服务费。对着陌生人总得弄弄清楚啊，否则弄得不好划不来，你说是不是啊？ 对对对，兴隆哥，你不说我可直说了。林先生， 嗯， 我今天本来是翻本的。 哦， 你嘛，啊，亮亮牌子。 好，我们北方人最痛快。你们既然不相信我，走，阿根。 走，哎，别忙，别忙啊！ 我就不相信，有钱还找不到地方去赌。那我林某人在夹皮沟老林子里干了一年，大把大把的赚，再图个痛快，大把大把的花。哼，他奶奶的，会没人要。走。 哎，别走啊， 误会林先 生，坐一会儿，你话慢慢说。哎，给你这顿说的，我倒不累了。 好，林先生到底是北方人，痛快。痛快啊！ 是 、哎，林先生，你别生气，我们家这口子被罚过一回了，他不敢不当心啊。 林先生，黛玉老弟，你们三位看看，是造城墙呢，还是五张头啊？ 是啊， 麻将，麻将，哎，对，麻将，这个有味道。林先生，你说是吧？ 是。 哎，梭哈没劲，那是外国人玩的。 我看都可以。麻将就麻将， 好，来来来来 来来来， 牌子牌子 牌子牌子，不打， 茶杯拿起来，来，快点快点， 好，你们玩啊，我出去看着点。 好好。 林先生 啊，哎，叫我老林好了。 先生怪难受的。 是是，老林啊，你在东北什么地方发财啊？ 啊，我在牡丹江大兴安岭。 啊， 大兴林业公司。 你也是大兴公司的？ 怎么了？ 我也在一个大兴公司里做啊。 哦，也做木头生意？ 不是，是汽车零件。 哦，这个玩意儿更能捞啊。 嗨，我们小不拉子捞什么呀，他们当头头就捞足了。 怎么会呢？这种事儿在我们那儿上上下下都有份儿。就说我这个供销科长吧，我拿10000，手下的人呢少不了8000。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这么多钱可真得烫手啊。在我们这儿上面楼上那位是又拿又捞又花，三天两头的往深圳珠海跑啊，住宾馆吃西餐，还他妈洗桑拿浴，你知道吧，竟是女的给他擦背。嗯， 好，来来来， 我就不客气了啊。好好好， 去对过老林。 哈哈，把7815抓生意来 啊，来来， 哎哎呦，他妈的，这一上来手气就不好啊。 咋的呢？今天16圈啊，到天亮。 好， 来，快抓快抓， 来来来， 东风 东风哥，该你出了。 好， 老弟 啊， 你这样子在公司里头不像个小三子。 东风， 这话可就不好说了，小小的修理工有什么噱头啊？ 哎，那不一定， 光靠那点工资连一碗大肉面都吃不起了。来来来，阿根，东风。 呵，这东风劲吹啊。啊，哎，3条， 吃一个。 慢，碰。 哟，这 9万。 哎 哎，一条。 黛玉老爹啊，这张牌啊别又再让人给碰了去喽。 你出吧出吧， 发财。 哎呦，哎呀，看着他也发不了呀，我是一个也没有啊。9条。 好，开杠。 不，老弟2回了，提点神。 哎，没事儿，那天晚上下大雨，你问他们俩， 没到天亮，2000块钱我输了个精光，眼睛都不眨一眨。 是啊，是啊， 是这话。我们都是在外面跑的人，还在乎那么点儿？ 就是 来来， 我来。 好好， 老林，不瞒你说，我不在乎，这个手来那个手去，混日子我有人赞助。 是吗？ 哎， 你也出花账？ 去你的，那是你们供销科的人玩的花样。我嘛，哎，我是靠我们经理。 不说了。 光顾着说话忘了出牌，要当相公了啊。 啊，别输了，怪我跟你说话哦。 哎呀，还是你们好啊，在厂里公司里有什么厂长经理赞助，不像我们全靠自己啊。 去你的吧，你以为那个王八蛋经理是250啊？那点赞助啊也不容易拿呢。 不就是靠拍马屁再加上？ 我才不去拍他的马屁呢，是他用得着我，靠我给他。 出牌。好了，不说了。 哎， 出牌 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能说的？20号那天晚上一下子就得了他2000块钱奖金。 哎，快出。 好，来8球。 好，糊了。 哎呀，怎么让他糊了呢？哎， 我早就让你提醒。 你看这张，我自摸杠头开花清一色呀。 马洪浩， 金龙 啊，不好了，来人了。 什么？ 哎呀，警察已经进了弄堂了。 警察来了，快收桌子， 快。 好了，别收了。台面上不要动。吴兴龙，你可不是头一回了。把牌和筹码捧到手上，走，都走。快点。 老黄把803和吴兴龙他们一起押上汽车带了回去。到了局里，803和大家商量以后，觉得发现的线索很有价值，有必要马上搞清楚，于是他们连夜审讯戴瑜。 坐下。 哎， 叫什么名字？ 于爱水。 于爱水，我看你是于爱赌。有单位吗？ 有。 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都讲出来。 哎，大兴汽车零配件经销分公司修理部修理工兼汽车司机。哎，我是头一次被他们拉去的，我不会赌啊，我下次一定不去了，也请你们宽恕我一次吧，我知道我错了。 干这种事我们是要通知你们单位的，叫你们单位派人来领回去。你们单位会来人吗？ 啊，会的。你最好打电话给我们经理。 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为人比较好。 这时候身穿一身警服的803走了进来。 啊，你同志，他我 坐下。 我，哎呀，你们这副药可厉害，我服了。 好了，戴宇兄，我们已经认识了，是老朋友了。你把刚才在牌桌上没讲完的话讲完。他 什么话？ 20号晚上你干了什么？ 我去搓麻将了。 搓麻将之前在干什么？ 我在修理部，我睡觉了。 那你刚才讲你完成了一件特殊任务，什么任务？ 我完成，我没有啊。 你还说因此得到了2000块钱的奖金？ 没有，我没说过呀。没有，我刚才都是吹牛，我说的都是假的。 戴瑜说的那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20号风雨之夜到底干了些什么？请听《风雨之夜》第4集《顺藤摸瓜》。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 播送的是《风雨之夜》第三集《赌场捉鱼》，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柯莹莹，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丽姑贾叶，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于爱水由陈兆雄演播，阿根由曹毅演播，老黄由王肖斌演播，小张由西慧华演播，吴兴龙由翁振兴演播，吴七由张慧平演播，解说丁建华。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